入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好的，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欢迎在中午12点到13点来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游戏世界杯的嘉宾佳妮。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1周年之际对大家的一个特别回馈。 是的，我们的世界杯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绝对的白热化的阶段，已经进入到了真正的决赛阶段，还有两场决赛要踢，第一场就是3-4名的决赛， 对， 就是在今天晚上要进行的。是的，所以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这个最终的名次都是由谁来获得。那我们呢也是请到了绝对专业重量级的嘉宾和绝对强实力强劲的选手哈，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应该是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和网友们应该对他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康乐，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其实也是我们的同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各位982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游戏世界杯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啊。之前比赛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竞猜，然后有的还挺准的，当然有的比较的离谱，其实这也就说明了世界杯的一个巨大的魅力。当然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另外一个巨大的魅力就是我们能够提前的前瞻一下，另外呢对一些重要的比赛进行复盘，其实这也是给很多球迷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接近世界杯。 说得真好，生活当中去接近世界杯。 是的，相信今天康乐继续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点评和 精彩的 靠谱的预测。 对， 是，这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足球评论员哈。我们还有两位实力强劲的选手。突然发现今天直播间里姓严的有点多哈，只不过我们其他的还没有亮出自己的全名哈。我们的另一位选手就是严乔峰啊，是我们今天的足球游戏玩家之一。 各位中午好，我是乔峰。 乔峰一直都是高手， 是这个 高水平发挥， 我们一路上都有见解哈，就我们一路上都有这个 证 明， 见证了他的水平。 是的，另一位其实也是实力很强劲的，刚才就想说啊，另一位其实今天也是我们实力派的绝对代表哈，就是韩伟康。 大家好，我是韩伟康。 来，都是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哈。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尤其前两天都是休赛期哈，我相信我不知道是他们是怎么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只有一场比赛，我们的重点啊，以前是很多场比赛啊，还有前瞻什么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的关注重点，所有人的关注重点哈，大家现在都想先忘记明天的决赛，先来看今天的3-4名决赛。首先我们还是来问一下康乐吧，你觉得3-4名，就是我问一个可能让你有点为难的问题，你觉得，说实话，你觉得决赛更好看，这两支球队更让你觉得会好看，还是3-4名这两支球队会让你觉得好看？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跟我相同的，我认为3-4名比赛完全没有必要，世界杯应该取消掉。 这个观点可能很多的这个足坛的包括名宿啊还有我这种草根的球迷都可能会有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大赛之后了，尤其在半决赛失利了两支球队，就是在无限的悲痛当中，球员有的是一辈子的阴影，这个阴影这两天好像很难就让它散去。在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之下踢这样一个三四名的比赛，用我们中国古语来讲，这个就叫做鸡肋的比赛。所谓的鸡肋就是食之无味啊，弃之还可惜。毕竟啊，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啊，这么精彩的大赛，好像四年才一届，你踢一个吧，感觉还是好像有点滋味吧。但这一次的这个三四名决赛，我们如果从一个作为球迷的角度，还希望这个鸡肋我们能够稍微品出点味道来啊，吃出点肉来啊。我觉得这届的这个三四名比赛可能有这样几个看点吧。第一个就是首先是这个英超的再一次是全明星来一个嘉年华， 对 啊，双方在小组赛当中第三轮已经碰面了，当时比利时是1-0战胜了英格兰，那这一次又是给很多英超的这个球迷很好的一个欣赏的机会了，提前为下赛季英超进行这样的一个巡礼。子昂应该非常了解英超的对吧，这波队员看起来很亲切， 是 这可能是 还算脸熟 啊，比较脸熟啊，这是第一个他的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其实就是这两支球队我们要看一看他们当中的这个队员是如何能够从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失利当中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关注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在世界杯包括这个欧洲杯等等世界大赛这样舞台当中在小组赛碰过淘汰赛又碰过的球队其实并不多啊。我印象当中好像02年世界杯这个跟中国的一个小组那个巴西和土耳其，他俩在半决赛时候碰到了， 对， 后来中国球迷也说了，那届中国队为啥没出现啊，就因为呢一个 季军啊， 一个季军一个冠军 是， 你说这小组分的， 对 啊，你这太有意思了，分的是吧？ 阿根廷 是这么听上来，阿根廷今年也走得不冤嘛？ 没错啊。另外的一个就是可能印象比较深，就欧洲杯当年04年的时候，是希腊队和葡萄牙两个队是在小组赛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后来决赛俩人又 PK 了一次。这是第二个看点。第三个看点，我认为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最佳射手的归属。现在在这个射手榜当中的卢卡库是进了4个，另外的英格兰队的这个 Harry Kane 哈利凯恩是进了6个，其中有3个点球啊，稍微显得有点这个含金量不是那么高，但是他俩也应该是作为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啊。 没错， 对， 之前又是我那句话，我又忍不住想说啊，世界杯这届世界杯啊，我一开始就说了，看这个势头就说，这届世界杯就是32支球队一起踢球，不管谁拿冠军，最后哈利凯恩拿金靴的游戏。刚才这个我们的康乐是表达了一个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鸡肋哈，但是至少我要说哈，就是在另外两位嘉宾发表意见之前，我要说，就算是鸡肋，我觉得这一次的三四名决赛也是挑了两只香喷喷的肉鸡的鸡肋。这两队的球员拿出来以后，绝对是会为我们奉献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这倒是哈。如果他们能在状态的话， 对， 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乔峰和伟康呢，你们觉得三四名的决赛和这个冠亚军的决赛，你们有没有看待上的区别？ 我是觉得其实这个两个队又在三四名碰上了，稍微有点可惜。因为毕竟这不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然后其实谁得第三谁得第四也并没有那么所谓，然后两队其实第一次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碰面就没怎么好好踢，然后我就很担心今年俩人会不会又开始打和平球，就想着反正啊还不到一个月联赛就开始了，大伙儿省省劲儿，然后别受伤，然后我就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又是一场缺乏精彩的比赛。对对对对，我还是挺希望两队还是能真刀真枪的较量一下，因为毕竟大家都是英超的熟人，然后看看到底是英超一队强还是英超二队强嘛，当然这是玩笑话了。所以我还是希望两队还是能够真刀真枪的今天进前主力来为荣誉而战。 对，其实我觉得乔峰的这个怀疑很有理有据哈、因为上一次在小组赛里碰面的时候，赛前人们就开玩笑说，哎呀，这是英超一队跟英超二队的这个较量啊，很有意思。结果后来发现英格兰也没上主力，比利时也没上主力啊，全都是半主力或者说甚至无主力啊，这样的一个阵容，最后呢踢的是很不精彩啊。真没想到，当时贾努扎伊一脚球把这个比利时送进死亡半区之后，人们说这贾努扎伊一脚球可能要改变他的命运啊。结果后来发现什么命运都没改变，你该遇上还是要遇上的。 对， 我们的伟康呢，觉得呢？ 肯定是冠亚军是重中之重嘛。但这三四名可以当一个开胃菜了来看一下。 对， 因为毕竟英超嘉年华嘛，而且我还是非常期待凯恩能获得金靴。毕竟要来皇马了。 是， 我记得历年啊，当然也有一句话，当然这可能明天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啊，今天可以先说一句哈、嗯、我也知道有一句话叫决赛无名局，康乐肯定对这句话很熟悉，你是怎么解读它的呢？ 就是在决赛圈当中啊，是有这么一句话，而且很多解说员喜欢引用这样的一句话，也不知道谁最先说出来的。当然了，尤其在这个当今足坛这种功利足球，这个没有办法，对吧？曾经的所谓的华美足球，在82年、86年那一届那个附近的这个巴西队、法国队等等，被认为是华美华丽。但是呢，后来90年这个包括94年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功利足球的兴起之后了，包括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这20年的一个发展，更多的大家尤其在这个大赛当中，都会更加注重这个最后所展现的一个成绩，这是一个硬指标。至于踢得好看和不好看，我是打防守反击，最后拿了冠军，球迷们其实也并不在乎这样的一个是否华丽了。所以我觉得功利足球与否，在目前的世界杯看来，我认为它是一个伪命题啊、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冠军的重视已经到达了这个可以忽略是否华丽了， 艺术的追求， 对，是否艺术的一个追求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看艺术足球，看这个足球很高的水平的话，可能欧冠的比赛应该来讲，正常来讲都是要高于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圈的比赛的。对， 确实就是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英格兰，我们说是快乐足球，其实它真的是为了快乐吗？并不是这样哈、啊，是因为它的有一些球员可能经验不足啊，还算比较年轻啊，大赛经验可能不足，关键时刻可能有点紧张，要么脚软要么脚紧，然后一脚给踢飞了或者踢歪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说这是失误，葬送机会，可能就会让你走的没有那么远嘛。 对 啊，这也是英格兰最后没有进决赛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所以说到了决赛的时候，这句话什么意思？刚才康乐解释很清楚了，就是说到了真正的世界杯决赛，两队出来的时候，金杯就在旁边放着呀。哎，这个想我不敢失误啊。哎，一对一的时候我敢过人吗？我要是被过了人，我一个边后卫，我套边还是过人？我敢冒人套边吗？我都不敢。就是说不敢冒险， 对， 我万一冒险失败了，这锅得我背啊。 对，所以很保守。 是， 就咱不用说远了，就从近之前的三届吧，我比如说从这个上一届，上一届比赛大家也看出，阿根廷和这个和德国，对吧？俩队打到最后加时赛了，就隔侧才进了一个，这抓了阿根廷后防线的一个漏洞。你说这两个队不乏天才球员，但是最后呢，决赛当中首先他把防守要做好，这是一个底线。再往前推，10年那个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荷兰也是俩队啊。你说这个西班牙不华丽吗？荷兰那个进攻能力不强吗？但是最后也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小白伊涅斯塔打进一个球，也就进了一个球。再往前推，06年世界杯双方打点了啊，还有这个齐达内坐镇的法国队，包括有这个皮尔洛坐镇的意大利队，两个队都有这个很强的进攻能力，但最后点球决胜负了。所以说不得不说啊，目前的功利足球不是哪个队的一个标新立异了，已经是各队的一个共识了啊！如果你一味去打着华丽了，那只有华丽丽的可能在世界杯舞台当中去被别人打死。 对，对，可能是对赢了口碑，输了金杯啊，有可能是。这是我们对明天决赛的一个畅想。现在我突然很慌啊，明天说什么呀？明天没得说了。那我们说回到三四名决赛哈。但是也有人说啊，决赛无名局。这个是说总决赛的，它也映衬了三四名决赛，大家可能会踢得比较放松， 对 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精彩的动作、精彩的桥段，或者说精彩的这个比赛走向啊，也有可能。当然了，乔峰刚才我觉得分析一点很有道理，马上这些球员都是要去回去踢英超的，8月份就要开打了，还有一个月。这个可能还真的不敢放得开，这个是真的有点担心。 特别保守比赛， 对，我们也是最后简单的来预测一下，康乐觉得今天他们会放得开踢吗？或者说不管上主力、半主力、无主力，你觉得这个三四名决赛会像，因为我们刚才回顾了历届的这个总决赛嘛，冠亚军决赛，但其实历届的三四名决赛打的还都是有来有回的。 对，上一届这个荷兰3-0把巴西又给虐了第二次， 是 这个巴西1-7在半决赛输给了这个德国嘛？那一届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开放，那个、荷兰队当时荷兰队非常厉害，而且呢是趁着五星巴西在悲伤欲绝之际要捅了三刀。这一届我认为这场比赛是一个开放性的这个三四名决赛，双方进球会非常多，会在刷进球的过程当中来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世界杯它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另一番魅力吧。因为 在之前的比赛呢，大家感受到只是功利足球的互相的算计，但是呢，我希望三四名决赛能够打得更开放一些，大家更多看到足球的美。 没错，还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谢幕演出嘛。但我觉得，我也之前也说，三四名决赛可能就是给了进入半决赛这个优秀的球队一次返场演出的机会。 嗯， 就是演唱会结束了，但是球迷们还不想走，这歌迷们还不想走，歌手们上来再给大家唱一首 回馈。 对，可能唱的不有没有必要唱的多么好吧，这已经是礼物了，已经是给球迷们的礼物了哈。我们的这个时间呢也不算非常多了，我们也是准备哈，让我们进入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游戏环节。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还是看一下 MV 啊。好的，我们的现在啊，我们这个 MV 是看不完了，我们的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为了给比赛留下时间。 是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刚才 MV 展示了这个28支已经回家球队的球星哈，有兴趣可以回溯一下。来，我们的比赛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了，我们现在屏幕当中呢已经给大家来到了这个比赛界面。今天我们第一场比赛，也就是在前瞻今天晚上啊十点钟要进行的一场三四名的决赛。我们的这个严乔峰用的是英格兰，韩伟康用的是比利时。来，也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收听收看方式，这块光踢大家看不着可不行。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如果您没有网的话呢，也不要紧，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可以收听到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是的，最好大家还是能通过视频来看一看， 对， 两位 看一下， 对，这个 激烈的战局。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有的朋友啊，玩这个足球游戏，说我这个踢电脑踢个20-0都不是问题。平时我在这个生活中啊，跟朋友也是玩玩游戏，可能也觉得这个游戏没有多少难度。但是啊，这脚球看看有没有越位，没有越位。 我的天哪！ 这是 阿里，这是英格兰队的阿里，首先被英格兰队打进一个球。 这比赛才进行到第14分钟啊。刚才要说啊，这两个操作者其实进入到我们这个半决赛的操作者，进入到半决赛的球队一样，都非常的优秀哈，都是很有技术的。 这一下禁区内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打脚下球。可能在英格兰队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大家看的比较少啊。可能随着英格兰的新一代的青年才俊的逐渐涌入，这支球队的这个技战术风格也会随着他们的技术能力更强，有着一定的改变，更加注重脚下球的控制。 这回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将近16分钟，现在皮克福德英格兰队的后防门神啊，这届比赛是涌现出来一个非常善于扑点球的门神，把球开到了中圈，这边斯特林亨德森被断掉，费莱尼交前场卢卡库转给梅尔滕斯远射，被皮克福德一下给扑出去了。英格兰队这波年轻队员，他们在上一场比赛输了之后啊，其实在社交媒体当中也是显得很坚强啊，包括很多英格兰的名宿纷纷给他们点赞。拉什福德交给斯特林，现在这场比赛在游戏当中进行到了21分钟，维特塞尔来自中超的队员被反断掉啊，这球应该是判了比利时队前场任意球。德布劳内交给了孔帕尼，在到禁区内啊，这梅尔滕斯一个头球应该是越位在先，英格兰队后场开球。这球我们的选手出现了一个小小操作的失误啊，这皮克福德一下把球开出了界外，英格兰队后场刚才有一个危险被化解掉，比利时队中场迅速反抢，又是德布劳内，再交给卢卡库，卢卡库跟德布劳内两个人短传配合啊，三角的配合，但是这个球差点被断掉。现在比利时队在中场上侵略性很强，哈里凯恩后撤接球，林加德再交给了亨德森，在中场倒到右侧，特里皮尔，特里皮尔也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关键的一记任意球，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后卫，但是呢在比赛最后时刻呢，他是由于受伤没有办法坚持比赛。现在游戏当中进行到了32分钟，亨德森交给了右侧阿里，再给凯恩，再给斯特林， 哎呦 非常流畅啊，费莱尼回防的非常靠后，德布劳内交给前场的卢卡库，再给梅尔滕斯啊，这边好像没有阿扎尔啊，我是没太看到阿扎尔出镜，是不是阿扎尔要作为比利时队今年游戏当中的一个 替补骑兵吗？ 对啊， 看这一脚 德布劳内， 哎呦 漂亮啊，德布劳内拿球之后轻松摆脱， 这也来段机械舞， 一脚劲射。德布劳内他是被人们更多记住的是他的那种销魂的传球，手术刀般的这种分球啊，刚刚这一下也体现了他的一个脚头的这种非常的准， 手术刀突刺。 这边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在游戏当中林加德再给斯特林啊，再给拉什福德啊，这三名队员他们其实在关键场次啊，上一场比赛当中还是被球迷所诟病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是年纪还小慢慢成长，英格兰队有机会被比利时队头球解围，德布劳内交前场，又给德布劳内，再交给前场的卢卡库，卢卡库 这球能不能 摆脱，阿里迅速的回防把球踢了出去，特里皮尔再交给中场的林加德，又被断掉了，维特塞尔断球之后交给前面卢卡库，转身右侧的德布劳内漂亮的过人之后想要再来一个，这是马赛回旋吗？啊，还好英格兰的门将皮克福德识破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提前的做出了判断。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是在游戏当中1-1打平啊，感觉比赛还应该打得更加开放一些，在真实的这个足球世界当中，也就是今天晚上这场三四名决赛当中相信双方的比分绝对不会是打的这样的1-1这么小的比分，还是期待能够打出啊3-3啊4-4这样的比分。漂亮英格兰队啊，这是一个反越位或者是后插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斯特林打入一球，非常轻松的一脚推射，斯特林也是被认为英格兰队短期比赛当中啊，前边比较少的能够形成爆点的一名队员啊，他的这个人速度非常快，但是呢，他的这个射门的成功率，被很多球迷开玩笑啊，说他这个射门的这个战靴经常在比赛当中是忘带的。这场比赛看来，在游戏当中他是找回了状态。2-1，卢卡库在禁区外一脚劲射，被扑出。 其实我觉得这两支球队的玩家已经攻得很猛了，是一个三四名决赛该有的这个对攻大战的样子，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个游戏时间有点少了，导致了这个进球可能是稍稍少了一些。 这边英格兰队还有机会啊，阿里 再给队友单刀凯恩， 哎，有空门， 凯恩这一下， 哇， 啊，还是稍微谦虚了一点，没有能够笑纳这个天赐的良机。阿里再给左侧特里皮尔上来了。下面让比赛进行到55分钟的游戏当中，英格兰队是2-1领先于比利时队。林加德再交给中场亨德森，再给禁军的拉什福德。英格兰队玩得很细腻。在游戏当中啊，英格兰队这些队员其实他们的数值并不吃亏，往往我们玩家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都能直接让是让球员贯彻起来，成为他独特的一种风格的体现啊。英格兰队其实也可以打控球，在游戏当中比利时队现在德布劳内又拿球了，卢卡库远射啊，皮克福德把球扑了出去，仍然没有远离危险区，卡拉斯科倒三角传球，这一下被英格兰队提前给判断住，把球给断下来了。2-1的比分，在游戏当中英格兰队还是领先一个球。比利时队前场进行反抢，亨德森交给沃克，再给右侧的特里皮尔上来了。阿里被断掉，比利时队德布劳内交给前场米尔滕斯，右侧有机会了，没传过去。维特塞尔啊， 2-2了。 啊，维特塞尔也是在禁区内抓住了这个机会，作为防守型中场的他，其实在现实的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有机会在禁区附近有这样起脚的这样的好的机会，更多可能是头球。现在游戏当中我们的三四名决赛已经达到了2-2这样的一个比分。 是我看到好像有一个操作者已经把球队的这个战术调成了全力猛攻啊， 看来这样比赛双方也是不想用这样2-2的比分再打到加时赛，想要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亨德森再交给了凯恩，再给林加德，想要打一个反跑被断掉。英格兰队依然是球权，亨德森被维特塞尔正面堵截，米尔滕斯交给卢卡库。比利时队前场四个人，阿扎尔这回上来了，罗斯再交给斯特林、亨德森。英格兰队冲前场再传导到了右侧，阿里这边空了，并没有选择个人突破，还交回来跟阿里打了一个反跑，再传给大禁区弧前的斯特林，再给凯恩。凯恩的禁区内有机会啊，一脚左脚的抡射被比利时队防了出来啊，比利时的一时间在禁区前比较的混乱，还好把球摘了出来。这边孔帕尼被断掉了，维特塞尔再给右侧卡拉斯科1-1。在游戏当中啊，这种想要在面对对方的时候如果没有绝对速度的情况下想要去过人的话有时候还是比较难的。比赛进行到了87分钟，英格兰队还是2-2跟比利时队在游戏当中是打成平局，马上就要打加时了，如果双方再不进球的话这个比赛还要继续的延续下去。比利时队卢卡库交给米尔滕斯，阿扎尔再给卢卡库，在左边还是讲究脚下的传递，这球被断掉了。阿里过人之后交给斯特林，斯特林往前领，还是英格兰的球权，前面凯恩在跑位，没有给 机会了呀， 凯恩，哎呀，这一下非常可惜，非常可惜。 凯恩建功心切，还有一次角球的机会吗？ 英格兰的角球，亨德森角球看低一点啊，斯通斯这一下头球直接顶出了，还应该是加时赛了，双方进入到了这个非常非常精彩。加时赛我们还踢吗？ 我们因为还有两场比赛啊，在下半节还有两场比赛，其实我们这一场可以不用这么着急哈，我们可以先第一次平局结束，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看了这个视频直播的，都已经包括听音频的，从康乐的这个解说来看，都能听到两队踢的是多么的激烈，真的是令人窒息，没有多余的后场倒脚的时间，就是猛攻，对，一个2-2的比分也算是进球比较多了，而且呢，这也是因为我们调的是一个游戏时间啊，游戏时间走得比较快的，对，其实如果说真的晚上啊，这个我们的比赛两队像这样的不间断的去进攻的话，我真的无法想象会有多少进球。是，康乐觉得我们简单就预测一下，你提个名儿，你觉得按这么一个踢法来说，你更看好谁？ 啊， 我可能更看好英格兰队吧。 嗯， 对，英格兰队因为这个第一场输给比利时了，虽然说都没有派上主力吧。 对呀、 啊，这一点 是时候拿回属于自己曾经失去的东西了。 就是我首先得为自己证明吧。第二点啊，都说英格兰队是所谓的这个英超二队了， 确实哈。哎，我们下一节继续来聊。 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中。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青春联盟之酒吧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佳妮。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了。同时如果你的网络不太好的话，不方便看视频直播，那么搜索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是的，我们话不多说，今天我们的主题依旧是来前瞻激烈的比赛。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他们踢得有多好了，赶紧继续进入到我们这个画面。我们的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双方是互换了球队。第二场比赛，严乔峰将要操纵比利时，韩伟康将会操纵英格兰啊。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他们，顺便从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幕上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操作的时候这个表情 啊。 其实我觉得看人玩游戏啊，有时候很有意思，大家都会眯着眼睛啊，或者说死死盯着屏幕，然后有点痴痴的表情。 紧张的感觉。 是，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比赛啊交给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康乐。 这场比赛这个双方之前打成了一个2-2，双方相信都不会特别服对方的是吧。刚才俩人在这个私底下有交流了啊，都是互相赞叹了对方的这个操作的技巧，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我们这个游戏比赛当中啊，还是要全力争胜的。这边这个游戏当中已经进行了10分钟比赛，英格兰队右侧传球被顶了出来。第二点，亨德森在禁区前直塞，被孔帕尼克捅了一下。英格兰队禁区内，这应该是斯特林一脚捅射，还是被库尔图瓦给没收掉了。双方应该来讲在阵型上比第一场的这个交锋是打得更加的开放了，双方的火药味十足的这个比赛，双方在游戏当中啊，队员也是不断的有身体的碰撞。比利时队前场进攻还是被英格兰队化解之后，梅尔滕斯反断交给德布劳内，中场控制维德塞尔，再给水摇登贝莱啊，上前的一脚推射还是被皮克福德轻松化解掉了。其实这个是第二场我们的游戏的比赛，跟第一场的比赛相比呢，双方在人员的变化上感觉比利时队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啊。比利时队上了这个登贝莱，包括还有应该有其他的队员。英格兰队左侧有机会，沃克上来了远射啊，这脚还是没有打上力量，被普尔图瓦轻松化解。普尔图瓦手炮就发动反击，没有机会，这给中场韦德塞尔，再给德布劳内。其实比利时队的头球能力很强，我们的这个如果在我们选手如果在打这阵地战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的机会的时候，可以多尝试一下打打这个高球，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收获。 比利时队中场在控制，卢卡库转身有机会远射被封掉了，封堵之后英格兰队获得中场的控制，亨德森交给又被断掉啊，差点被断掉，这一球林加德叫哈利凯恩，再给沃克又上来了，哈利凯恩再给左侧的阿里，这一脚应该是阿里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打门，但是打在了比利时队的后卫的身上，角球机会英格兰队禁区内啊，第二点利用这个混乱啊，林加德这是英格兰队目前个人认为第一斗的队员，非常幽默风趣的一个球员， 谭伟康真的好喜欢用这个庆祝动作， 他的这个机械舞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林加德这个机械舞，跳的可以说是比较的让人看了之后想要笑，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了这名队员非常可爱，也是为什么大家说英格兰队是一个快乐足球打法，因为很多英格兰队员非常年轻，感觉有点没心没肺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却是充满了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未来之星。这边啊，卢卡库在这个球队落后之后尝试一脚远射，可惜呢还是打偏了。游戏的第二场对决，双方是互换了这个角色，目前呢英格兰队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啊，比利时队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能力。中场登贝莱交给队友左侧，中场德布劳内拿球再给后边的维特塞尔，维特塞尔这个右侧的队友还是被断掉，差点被断掉，依然控制中场打中路，卢卡库回撤接球啊，卢卡库也是被英格兰队的后卫不断的骚扰，很难去获得很好的一个接球的位置，英格兰断球之后阿里交给中场，林加德也后撤拿球了，再给斯特林，右边上来了旁边罗斯还在套边传中，凯恩跟恐怕你俩人脚踢到了一块，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了。英格兰队是在我们游戏当中的第二场比赛的较量里是上半场1-0领先比利时啊，看比利时队下半场我们这个选手操作上是否能有其他的一种变化，打到了中场还是被断掉，英格兰队的操作者在这个反抢这一个技术环节在游戏当中还是非常熟练的，刚才已经连续的反抢了好几次了，还是交给沃克再给阿里，双方拼身体被断掉，比利时队交流到了左侧阿扎尔，阿扎尔这一球为什么不自己带呢，传球出现是失误，英格兰的反转之后罗斯交给了林加德，再交给右侧罗斯上来了啊，非常漂亮的过人，再交给斯特林，英格兰队非常细腻非常耐心的在中路进行倒脚啊，非常的不像英格兰队，这边还是在中路远射啊，斯特林叫远射，其实双方为什么不多打打套边然后传中呢，感觉是不是更有效果一些呢，看来双方也都是这种技术流的 喜好啊，就是这种传控打法 Tiki Taka这样的一种爱好者，还是进行的短传交给了阿扎尔，又被断掉了，阿扎尔今天在游戏当中连续被断了好几次，看来英格兰队队员对阿扎尔这个传球线路是非常的熟悉，英格兰队反击机会，沃克交给凯恩，再交给沃克连续配合传中，看这个传中这一点比利时队这个防守这个换人非常好啊，连续换人直接捕捉到了这个防守的位置把球断掉，但是呢英格兰队还是卡希尔交给了前场沃克，左侧再交给凯恩，凯恩拖到禁区内， 哎呀 这一下没有传球非常可惜，维特塞尔比利时队中场拿球，德布劳内再交给登贝莱，登贝莱向前左边有人插上哈扎尔下底传中啊，这一下传中感觉是比较的慢，而且球太高了，结果被断掉。下半场比赛进行到了70分钟，在游戏当中英格兰队是1-0领先于比利时，还是被断掉了，哎，这一下一个背后的铲人斯特林应该是被红牌罚下了， 斯特林这一脚啊有点 啊，我们 我就摁错，我想我这个，因为我射门键应该是圈的，结果这里边是那个方块，然后那个是抢断，我就只能摁成铲球了。 对，我说你这一比零领先也不至于啊。对啊，一比零领先不至于啊，看来是这个摁错了。 而且我们又能看到比利时这边又调成了全力猛攻。 嗯，这个。这边是我们这边给比利时一个机会啊，这比利时能不能抓住卢卡库，有机会了，德布劳内再想反传卢卡库啊， 想的很多要过，这一下 还是被断掉了啊，英格兰队以少打多，看看怎么样，沃克尔交给前面的凯恩过去了啊，看没机会再传回来啊，英格兰队可以控控节奏了，其实这时候打的稍微的这种啊，如果为了单纯为了胜利的话可以稍微打得再功利一些，当然了，英格兰的看来并不想功利下去，还是转身，阿里又断球了，凯恩禁区内有机会，啊，连续的反断啊，英格兰队 双方有点互相送礼的意思， 英格兰队在对方禁区内这边进行了人员的调整，英格兰队人员调整之后了，感觉现在前场只留两个人，一个凯恩，还有一个是阿里。剩下人全都回防、只留一个凯恩了，现在英格兰队少打一人，注重防守，下半场比赛进行到86分钟，德布劳内过人有机会吗，看来还是被封堵掉了，这边戴尔再交凯恩、仍然是短传，阿里再给左侧的沃克过人了，有机会，沃克再向前带被断掉啊，登贝莱交给中场德布劳内，留给比利时队的时间也并不多了，还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机会，看卢卡库再给后边的阿尔德雷维尔德， 哎呀、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啊，一比零的比分也是为双方的这个第二场对决画上了这样一个暂时的这样的一个一比零吧、这也算是我们英格兰这边是一比零，大比分也是一比零，因为第一场是踢成了1-1，暂时还是双方分出了胜负，但是还有第三场对决了。 没错，我们看到的是德法之间的对决啊，这两支球队确实是被人认为纸面实力很强的两支欧洲球队了。 这是上一届杯赛当中双方也是交锋了，当时德国队是赢了，但是这届比赛啊，本来感觉双方也有可能在这个半决赛决赛等等这种重要场合去碰面，但是呢德国队不争气啊，小组都没出现，而法国队则是昂首进入了本届世界杯决赛当中。 没错，我们的两位操作者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择各自的这支球队吧。 来，德国队的， 其实我是厄齐尔的球迷，所以虽然这届德国的表现很差，我还是想选德国支持一下厄齐尔。 乔 喜欢 德国， 厄齐尔的眼睛特别大吗？ 对，他不仅眼睛大，他视野也真的很开阔。 这边法国队为什么选法国队？ 因为法国很强。 好简单， 对手太强了，这只能使一个，本来我一开始我的意愿是选一个葡萄牙的，但没想到对手这么强，我就感觉葡萄牙防不住啊，根本选一个法国队，相对来说这届来说防守算比较好的了。 但如果从纸面上来讲，在我们的足球游戏当中，这两支球队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会儿，在大屏幕显示出两个队那个大圆框，有一个综合实力的圆框，其实是比较接近的啊，看这个法国队进攻86，德国队进攻85，中场法国84，德国85，差不多。 对，真的，其实德国队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数值上绝对是不输任何球队的。只不过是在事实的这个表现上出了问题。 看看这场比赛也是我们虚拟的啊，一场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 给你们分配到了喀山球场。 这场看一看我们刚才的比利时队的这个。是0-1输给英格兰队的，能不能反扳一局啊？这边法国队，看看格雷兹曼，来交给了这边马图伊迪啊，这些法国队队员，相信本届杯赛之后这身价啊都得呲儿呲儿的往上涨。这边右侧马图伊迪被赫克托尔断掉，德国队厄齐尔啊，厄齐尔在世界杯当中还有赫迪拉，这俩人表现的都比较的失常。罗伊斯交给厄齐尔中场，在克罗斯啊，维尔纳， 哎呦进了， 维尔纳原啊，这个是这个是漂亮的， 洛里斯扑的漂亮 啊，洛里斯，我们叫洛里，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扑救，德国队角球有机会吗？给法国队大脚开出去了， 啊，确实在这个游戏当中啊，由于游戏的设计是在世界杯之前一段时间，所以说双方这个数值啊肯定不会考虑到世界杯时候的表现， 对， 因此呢双方这真的是针尖对麦芒，球员的这个能力数值速度啊力量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带球精度什么的其实都挺接近的， 是德国队球员数值还没有下限吗？ 对，相信这届杯赛之后如果下一届啊比如说FIFA的2018的时候这个数值可能会要做这个2019的时候啊会要做一定的微调了， 是的， 这维尔纳交给了基米希，这边厄齐尔啊十号厄齐尔 假设 这个假设啊没有真传， 是 啊先是一个假设之后晃开对手之后又一脚远射被挡住之后德国队克罗斯角球看第二点 连续的角球， 嗯，感觉比赛一上来德国队是围攻法国队， 是乔峰这边是要扳回一城了， 嗯哼， 克罗斯再来一个角球赫皮拉啊头球在禁区内抢到这个头球还被洛里轻松化解，埃尔南德斯再交给了瓦拉内，这边乌姆蒂蒂，另外的这边的帕瓦尔，这也是法国队本届杯赛的一个主力的后防线四名队员， 嗯， 交给了博格巴坎特，法国队本届杯赛的最稳定的后腰，这是姆巴佩接球，哇，格列兹曼一脚远射呀，格列兹曼这一下， 博格巴区域，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双方这个比赛当中游戏里是打了25分钟了，法国和德国还是0-0战平，赫迪拉再交给厄齐尔，厄齐尔再给维尔纳前场路易斯啊被断掉了，被埃尔南德斯给断掉了，这边格雷兹曼回撤接球坎特交给帕瓦尔，帕瓦尔再给右侧上来了马图伊迪，马图伊迪传中第一点被德国队后卫头球解围，法国队前场获得了界外球机会，格雷兹曼交给右侧姆巴佩啊，姆巴佩在游戏当中他的数值应该没有这个世界杯时候表现那么的 bug， 否则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法国队的控制这名选手会疯狂的用姆巴佩在这个边路进行突破，格雷兹曼 哎呦， 这一下还是被诺伊尔，诺伊尔现在这游戏当中依然是世界杯之前还是门神的设定， 是的， 这边德国队被断掉了吗，帕瓦尔把球断掉了， 护送球权， 嗯，这一下非常漂亮的抢断，法国队在右侧吉鲁，吉鲁也是法国队的这个众多的球星当中感觉稍微暗淡一点的球员啊，进球太少了，在前边发光发热的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少，让人们不禁想起了本泽马，这边德国队还是赫克托在左侧交给队友德雷克斯勒再给厄齐尔，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法国队后场交给了帕瓦尔再给右侧马图伊迪，中场格雷兹曼接球格子再交给了坎特，坎特交给前场的吉鲁塞格雷斯曼过人有机会单刀打门球进了，这一下是完美的展现了格雷斯曼的个人的能力，非常的小小的一名队员但是呢力量非常强，这名队员别看他个儿并不高但是呢他这个速度包括力量还有技术都能够完美的结合，法国队是1-0领先于德国队了，德国队这边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45分钟了，德国队赫迪拉中场交给厄齐尔，厄齐尔再给维尔纳，维尔纳没有机会再给赫迪拉，中场再传导克罗斯再交给前边的厄齐尔再给维尔纳，短传的渗透想要在中前场觅得机会，这一下并没有得到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是法国队1-0领先于德国队，所以说还是要给我们这边的德国队啊要加油了， 是 德国队纸面上实力并不差， 是的，乔峰现在肯定是心里有点急啊。刚才我们也在这个节目之前啊，跟两位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三名获胜的奖品。我们都知道在世界杯上，其实只有这个冠军能捧着大力神杯的，是吧？但是我们现在镜头正好也切过来了，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面前放着这个大力神杯和我们这个足球电视之星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四名分别的奖品。也就是说我们的前三名都可以获得大力神杯的复刻纪念品。这个还是，其实这个大力神杯我们之前举过，很沉，很有分量感。当时我看到两个人的这个两位选手眼睛都有点亮，现在应该是起了杀心啊。我们还是回到比赛当中，看看最后的这个时段有没有人能够制造更多的变数。 这边呢，法国队是1-0领先德国队啊，德国队这边一听大力神杯马上有劲了，在禁区内这一下竟然没有能够顶到啊，在争抢当中被法国队碰出去了。马图伊迪交给前场格列兹曼，有机会看格列兹曼怎么选择，交给前边吉鲁，再给姆巴佩，姆巴佩到禁区内，法国队这边是双轨拍门啊，但是还是被德国队后卫啊把球给解围出去了。法国队前场任这个角球啊非常的危险，这下打到禁区内，一个头球被诺伊尔扑出来了。比赛不知不觉进行到了64分钟，现在法国队还是1-0领先。德国队卢伊斯在右侧下底没有传中，这一下想法有点多，还是被断掉了法国队反击的机会啊。基米希及时的跑回协防把球反断，德国队维尔纳啊陷入了对方的这个肌肉丛林当中啊，还是很难有出球的机会。法国队中场断球，格列兹曼后撤拿球，交给了马图伊迪，在格列兹曼啊中圈交给帕瓦尔，帕瓦尔交给坎特，坎特再交给前边的格列兹曼，左边姆巴佩有机会了，看看怎么选择，还是不着急，交给埃尔南德斯传中啊，这下45度角的传中非常有威胁。格列兹曼感觉这个身体的方向跟球门稍微并不是，哎，这一下这是我们选手应该出现了一个失误，这边也是想要换一下人来力挽狂澜。现在就在游戏的这个当中，大家可以能够看到有些队员的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们速度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啊。现在经过换人之后，把这个体能槽稍微有点泛黄的队员换掉，换上一些生力军，可能是德国队的不错的一个机会了。这边完成换人之后，双方比赛继续啊，留给德国队还有在游戏当中的15分钟，也就是大概2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是，真的是2分钟不到啊， 能不能力挽狂澜。 法国队啊，身体在这个强制，双方都在用强制的这样一个技术，结果还是德国队的这个队员后卫的身体更强壮，把球断掉了。博阿滕交给厄齐尔，也是换上了博阿滕，应该是交给穆勒，托马斯穆勒，这应该是新换上来的。哎，这球 差点啊， 洛里差点送礼了。啊，乌姆蒂蒂和洛里之间两个人太谦让了，差点被德国队给断掉。 乌姆蒂蒂上来是这届世界杯上来先进了一个球，进着自己家门啊，但是呢在半决赛也进了一个球，这次是把法国送进决赛。 这边看一看法国队前场有机会，哎，还真有机会了， 到了， 有机会，哎呀，这下还是一脚打门啊，出现了， 有目的性的选择了挑射，很精彩。 机会出现了没有打进，非常可惜。比赛还有，游戏当中还有5分钟时间，这也就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看一看法国队前场 漂亮，吉鲁 啊，吉鲁也是法国队前场断球之后，吉鲁转身，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这叫射门。 看一下慢动作啊，应该是还反断之后，看一下反断之后吉鲁， 哇，这个右脚一拉球啊，左脚跟着就抽。 德国队的两个后卫感觉都在梦游一般。 是， 这就是在游戏当中能够出现的这个场景啊。游戏当中其实拥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对， 这是我们 无法控制整条防线协防。 对，我们也是玩这个足球游戏当中一个比较大的魅力，有很多这种意外球。看一看厄齐尔啊，德国队最后机会还是没有放弃啊，胡梅尔斯交给克罗斯，再给穆勒，还有厄齐尔还短传渗透又被断掉了啊，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法国队2-0战胜了德国队。 是的， 哎，那这样的话，我首先我们恭喜吧，啊，我们来恭喜这个，尽管说啊，他们获得是第三名，但是我们还是要一首 We Are the Champion 先背景音乐先放上送给他哈， 也不错也不错。 是这个相信两个参赛者应该现在都是意犹未尽的一个状态啊，就像有一种大赛过后啊，这个钟声上响了一会儿啊，哎呀结束了吗，还在这喘着这种感觉哈， 意犹未尽，时间确实是 是 有限。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已经分出一个胜负了，这样我们现场就进行一个颁奖好不好，我们有请康乐来作为我们的颁奖嘉宾怎么样。 有这么荣幸啊，我第一次就来，我那我给颁奖吧。 对，首先康乐来，我们先颁这个第四名的足球好吧。乔峰这次很遗憾啊，只获得了这个足球哈。对，这是 乔峰来到我们的这个。 对，来我们这次请乔峰往这个 背景区。 对，乔峰来这个我们的背景区先坐好站好，对吧？我们其实第四名有奖牌吗？好像第四名是没有奖牌的哈。 殿军， 第三名好像是有奖牌的。对，没有奖牌是。所以说希望今天，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这三四名都有奖牌，真的好可惜。来，我们也请这个我们的伟康来到我们的这个背景区这边。对，对，然后康乐从这边过来，我们现在背景区突然超级拥挤哈，我们来设一个全景。来，有请我们的康乐把这个大力神杯颁给我们的第三名季军的获得者，我们的韩伟康。对，这个上面啊，大理石碑上有38块啊，这个能刻到2038年的这个金色的名牌啊。但是尽管说这次复刻品上没有刻任何球队的名字，但是今天他可以刻上伟康的名字了。 这个 伟康回去可以自己刻， 这个质量非常全， 是非常 质量非常好，这个可以回家留 防身， 防身都可以 防身用。康乐哥 其实很不错。哎，我们要不要伟康进行一个举杯的一个动作？ 来， 哦，漂亮 哇！恭喜恭喜， 是真的很沉，很有质感，好吧。来，我们也是请大家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话筒前。我们刚才啊也是在我们的背景区这边啊，背景上进行了一个颁奖的仪式哈。我们也是请大家两位选手谈谈感想吧。 来吧。 首先还是请这个第四名乔峰这边，觉得今天发挥出100%的实力了吗？ 其实输得不冤，因为实力上确实有差距，然后我打法其实被他限制得很厉害，我在前场的传球经常就被他很轻易的就反抢了，然后他的反击过程当中的速率也很快，所以我打的还是有点吃力，不过也没什么遗憾，我觉得也发挥出了水平。第四名就是可能比较能真实反映的我这个 FIFA 游戏的水平，然后其实在踢这场之前我就感觉我会拿第四，因为我支持的英超联赛的球队是阿森纳，他就是一个争四狂魔，所以我感觉我就是第四就是我的了，所以我现在心情还比较平静， 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自己喜欢球队的爱了哈。 对， 刚才说到这个中场的这个抢劫哈，我特别想问伟康的是，就是我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哈，除了获奖感言以外，就是你在中场的拦截做得非常的充分，就是他的传球线路基本上都会传到你的这个球员的脚下，造成59%或者直接被断掉，这是你在游戏中怎样的一个技巧吗？还是就是运气好？ 游戏中首先就是我觉得中场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就是做好中场就能拿下比赛，所以我在中场拦截上就要求非常高嘛，就是球员就是一上来的话，一进攻过来的话，不管他是转移球还是直塞球，我都会拿球员中场球员不惜命的去跑，去把球给拦下来。中场做好防守就行。 是，你再来讲讲这个第三名，你觉得是不是现在有点后悔半决赛没有踢好，还想再往前走一走？ 我感觉就已经很开心了嘛。首先今天就非常开心嘛，毕竟战胜这么强的一个对手啊，真的感觉，首先我今天感觉有点幸运嘛。我因为我的打法本来就是防守反击嘛，就是防守稍微做好一些，然后进攻稍微有点幸运吧，进球了。 对，康乐觉得呢，你在这个两位选手中间能感受到他们操作的这个感觉哈，你觉得实至名归吗？这个排名？ 我觉得两个选手都很出色，尤其呢，这个其实比赛的，我觉得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们对于足球这种热爱。另外呢，对于这个足球游戏的，其实平时多玩一玩也挺好的，不仅能够了解很多球队、很多球员，而且呢，其实在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足球梦。当然，比如说我可能不太会踢足球，在真实的这个足球，我可能踢足球游戏也是对这个足球运动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参与的感觉。找到这种感觉，我觉得就足够了。双方都非常出色，对， 是的，好的，那也是。 是 再次感谢哈，我们三位嘉宾今天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比赛，这么精彩的讲解哈。我们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的， 下一档节目为您带来的是《魔力 X 档案》啊，明天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这个青春联盟九班游戏世界杯将要进行决赛的对决， 对， 是的，是要比今天更加的激烈哈。对于第一名的争夺，是的啊，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从现实足球中、游戏足球中、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样的竞技体育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哈。 对的， 是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拜拜。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续放。